即使所是臨高上山，能令以形，身受诛杀，由因受身，能动色体，与今现前，顺益为转，意念驱驰，名为虚名，第二妄想。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别名嘅第二科，名为名受音为是虚名妄想。佛即此所说，临高上心，能令人真受宣实。咁啊，即使如上文所说，佢临高就上心啊。咁啊，一个人佢起一个妄念。咁啊，現在咧，佢係登到呢個高山，所謂懸崖削石嘅地方，咁就能令語形係真受宣化啦。嗱，其實你本人根本就未有去到呢個高山，咁啊，只係個心咁啊想下，咁啊想到呢個最高嘅山峰之處啊，咁啊或者你向下望。咁啊，睇到呢個懸崖削壁，就能夠令到眼前呢個身形啊，係真真正正咧受到嗰只腳咧係發酸，嗰只腳咧係發軟。咁啊，何以會咁樣咧？所謂由因受生啊，就能動色體，就係由立就嘅心生起。所以能搖動啊，現前呢個色身嗱，咁啊，始終咧是有兩種啊道理。嗱，一種就係由過去你曾經登過呢個最高處，咁啊，將呢種險嘅境界啊，納受於心，咁就名為叫做能動色體，即係呢個受啊，就生起一種咧。艰险的感受能动到你的色体有如是的感觉，那么第二就是那些境界啊，虽然已经是过去了，但是这个影子仍然是存在你的心里面，那么现在你想起来啊，好像自己呢是现前亲自感受这种恐怖的境界一样，咁就名為佢嘅受生啊，係能動色體。佢以今嘅現前，順益嘅為轉，意念虛時。嗱，咁啊，從前你阿難，咁啊，現今眼前，如果聞人哋對你啊，所謂讚歎一句，你嘅心就好舒適啊，以及好歡喜，名為佢嘅順益。嗱，咁啊，若是你阿難現前聽人哋講一句對你毀謗啊，所謂唔中聽嘅説話，咁啊，你嘅心咧就一定好懊惱啊，亦都咧好苦悶。咁啊，呢種就叫做為損。咁啊，為信二種啊，終無間斷，唔係信就逆啦，唔係逆咧就是係損啦。所謂念念如此，無有時刻間斷，咁啊叫做意念嘅虛時，咁名為虛名，第二妄想。嗱，虛故就係受損或者受益，因為名故啊係能夠知苦亦都知樂，咁就叫做虛名，屬於第二種啊嘅妄想。佢由於念類就始於色身。真非念论，与真的何因？随念所使，种种取象，心生形取，与念相应，悟色的心未为之梦，则以想念摇动妄情，名为欲空。第三妄想，此一段经文就是别名的第三科，就是名想音为是容空妄想。嗱，八種色其實都係妄想啊！八種色都不離一個想字，咁啊想就屬於五片行心所之一，係最有力、 是属于这个世俗意识。那么现在为融通呢，就是例如五根，那么对比分别之时，它有这个同时意识生起，帮助这个第六意识呢去分别。所以此个第六识就是遍通前各五种识，那么六识彼此相与合作啊，名为佢哋融通妄想。佢话由于念类啊，就止于即真念类，即是系心念之类，就系专约呢个第六意识呢方面嚟讲嘅。嗱，即真啊，就系通指嘅前五根，以奉咧前五识，就系个心啊，想念到边一处。咁啊，前五识啊，就随识咧合作啊，随识就参与。嗱，例如我哋嘅心念识情景之时，佢就好自然咁就相目而视啊。嗱，我哋嘅心想念呢个音色之时，佢就好自然咁系侧耳而听。咁如果我哋嘅心啊想念呢个行为之时，佢就好自然啦，会举步向前啊。例如我哋嘅心念于呢个语言，佢就好自然咁就会开口说话。但说明呢个念类嗰种嘅力量咧系特别大，所以心意嘅念类好似个总司令官啊，咁啊亦都好似一家嘅主人。咁啊前五色五身。是由于这个兵将啊，那兵将是为这个总司令的命令侍从啊，那么业余呢是劳仆啊，那么劳仆亦都为这个主人之命侍从，那么这个兵将以奉这个劳仆啊，自己全无主宰的，那么说明这个前各五种根基是完全啊，聘命于呢个第六的妄想心。咁啊，第六妄想心佢想念到边一处啊？咁啊，前个五根五色咧，就系随着咧起攀缘，佢话由于个心念去思虑啊，就使愿呢个色身咧而生起呢个作用啊，随着呢个意识嘅心念而走。啊，身非念轮，佢以身何因？啊，随念所使咧，只就属于反显，就系话前各五种色身。咁啊，若是话唔系呢个意识念类相轮类噶，咁你呢个身同埋你啲五色啊，又点可以随念而转啊？系为呢个第六妄想心之所用咧，咁啊正显。前个五色以共五根啊，系与呢个念类系互相轮流，所以得到身随念转。个种种就取象系约呢个前个五种色啊，咁啊佢能够攀缘，而个种种取着前景系完全啊系随着呢个第六意识嘅心念啦而转噶。所以个心生的形取与念的相应啊，那个心生起，你欲想取何境界啊？咁啊呢个身形就随念去取啦。咁啊个所取个境啊，所攀缘嘅情景啊，必定系与呢个妄想心念啦、啊、系相应嘅。嗱，例如我哋嘅心，咁啊佢想嘅写上。佢呢个手就好自然啊，去攞纸，去攞笔，咁啊与佢呢个心念咧系相同，咁啊绝对唔会话佢个心念想写信，佢呢个手咧就去攞个苹果啊，或者佢攞荔枝啊，呢啲嘅身形嘅动作咧，与呢个心念咧系完全相反嘅，系唔对嘅，就说明啊，我哋呢个第六妄想心，佢要写信之时。我哋前各五种或者前各五根啊，佢就好自然就与呢个心合作。你想写信啊嘛， 咁佢嘅手咧就好自然啊，去攞紙或者咧佢攞筆啊，咁啊放響個台上面，佢就好自然咁啊，咁啊順住咧就去寫字啦。嗱，咁啊如果呢個心念佢想飲茶，咁啊佢呢個手同埋呢個腳就好自然咁去到啊呢個有茶壺有茶嘅地方，嗰個手咧就會攞茶嚟飲啊。凡是所作这个心里面的行为都是完全与这个心念是相应的，那么叫做心生，这个形貌去取着与这个念是绝对相应，不会是相反的。他说不得想心，我们白天清醒之时想东就或者想西，想好就或者想坏啊，无时止。我话未得之梦啊，我就瞓着觉之时，佢就会发梦啊。咁啊，说明呢个上音工作嘅勤恳啦，就唔同前各五种积根啦。佢瞓觉之时，佢就全部停止噶。佢话得以想念被摇动妄情啊，此就系解释种种取象心生形取与念相应嘅道理。即是说为什么这个身会随这个妄想转呢，就因为这个想念它时时摇动啊。所以说前五识的妄情和这个心所发，例如心想善之时它有十一种善心的帮助，如果这个心想做恶化之时就有六种身心烦恼，一共二十种的随烦恼啊，去帮助他做恶。所以这个意识一起妄念，其他知识即皆追随，思想发动啊，前五识和知心所犯其呢是欲犯之事，所以意识想音是最为有力。所以三藏法师讲啊，佢话动身法语是毒为罪啊，能够使到我哋嘅身形转动，能够使到我哋呢个口发出某一种嘅语言，都系由呢个心咧为主动啊，受呢个心之所差遣。佢话执以想念啊，能够摇动呢个妄情，就名为融通，是第三妄想。而融通呢就是无障碍。咁啊，呢个妄想念是通前五识，以共通一切心所法。嗱，咁啊，其他知识在呢个五十一种心所法之中，咁啊，各具多少咧系唔同嘅，唯有此个想音啊，系具足五十一个心所法，说明此个意识嘅妄想心啊，系如家子，佢能够啊随意差遣俾佢用嘅人，佢能够指挥如意啊，咁啊叫做用空妄想啊。个化理不二，个混混物二，加强嘅发生，气消融就日夜相待，勤无觉悟阿难。此若非语，就云何体天？第二必是真，以何咁无觉？则以诸行念念不停，名为嘅幽忍啊。第四妄想，而一段经文就系别字嘅第四方，名行音为是幽忍妄想。嗱，咁啊，幽忍咧就约佢呢个形状而立名，就唔系说佢呢个形象啊，说明。这个第四这个行音的妄想呢来得呢是幽忍，不容易变得到，所以约他这个形呢而立名，就未有说他这个行象。那么其实这个行音啊，他的行象呢亦是全是生生灭灭啊，念念不停。所以上文讲过的行音如暴流啊，好似嗰啲暴流水一样，咁啊日夜不停啊，咁啊形容我哋呢个行音嘅烦恼生灭亦复如是。就化理不绝，化就系变化，即是生灭， 理呢就是理由，理由就是说变化的理由。咁啊，説明呢個行音為一切生滅變化之本。咁啊，行音嘅生滅係刷而不停啊，好似呢個暴流水一樣，所謂波浪嘅相續。嗱，咁啊，行音嘅範圍就好廣嘅，一切嘅有為法，凡事係生生滅滅嘅，唔係常住嘅，乃至係變遷嘅，都歸呢個行音所涉。在呢個五片行之中啊，思心所咁啊，即是啊行音啊，咁啊八種色中第七個末羅色啦，咁啊即是啊行音，咁啊亦在呢個八種色之中啦，係最為有力之一種色。得温温得密而嗱，咁啊形容呢個行音啦，所謂嘅念念之間將。亦相續不斷啊！咁佢就密密咁咧，係遷移，咁啊生又滅，滅又生啊！咁啊念念咧係生滅遷移變化，咁啊佢就密密咁係遷移，得其相優忍啊！咁啊佢呢種形象咧就係好優忍，係好微細嘅，普通人咧亦都唔容易知得到。咁所以向下呢就係來個事實證明啊，點解呢個行音所謂物物係遷移，佢個行象係優忍呢？佢話例如甲長，即係嗰啲手指甲啊，係乜嘢時候長嘅？你知唔知？或者可以作為甲長啊，長即係生長，嗰啲手指甲呢，究竟係乜嘢時候生長嘅呢？咁我哋見到手指甲長，我哋就當然係剪手指甲啦，已經長咗一個程序啦，已經。但究竟佢乜嘢時候啊？咁啊長到我哋需要剪佢咧，我哋睇唔到佢乜嘢時候長。咁嗰啲頭髮，我哋每一個時候都要剃頭，咁啊都要剪髮，因為佢生長咗啊。咁啊，沿着啲頭髮啦。佢乜嘢時候生長嘅咧？我哋覺唔覺得咧？我哋嗰啲氣啊，乜嘢時候燒嘅？咁啊，佢哋氣燒。我哋呢個顏容啊，乜嘢時候變成啊皺紋滿面啊？我哋知唔知啊？佢日夜相待的塵霧覺悟啊，咁啊，説明我哋呢個行音日夜所謂生滅不停。咁啊，變遷相待啊，從來冇一念咧係過誤了之。只若呢個色法而論，我哋呢個外表咧，我哋呢個肉體啊，嗰啲頭髮乜嘢時候長，手指甲啊乜嘢時候長啊，我哋啲氣乜嘢時候消，呢、這個顏容啊，何時咧變成皺紋啊？就係屬於呢個外表，呢個色身，呢個色法而論。咁啊，其實行音呢個心法啦，念念不停，我哋亦都塵霧覺悟啊，冇一念嘅了知，就係解釋啦。所謂物物混而嘅道理。阿阿嗱，此若非語啊，就混何體呢？咁啊，行音如果唔係屬於你阿嗱。又怎可令你安能的身體啊？所謂時時會生滅，時時會變遷啦。咁啊，行音當然係屬於你安能，先至令你安能的身體啊，而是生生滅滅，時時咧係變遷新陳代謝。所謂必與真，就以何就無覺啊？咁啊，假如話呢個生滅嘅行音必定係你安能，咁啊點解你又唔知得佢啊？乜嘢時候生滅？乜嘢時候啊？嚟到變遷啦、啊！就話執與之行就念念不停啦、啊，就話呢個行音係念念不停，係相續無間啊！自從迷真起妄以來，直至定佛以前啊，係無有一刻止息嘅。所以嘅執與之行啊，係念念無有停止。就名為佢哋優忍啊，第四妄想。 切靈行音呢個生業咧係離世啊，係人所難知，作此一種妄想。我哋就叫做幽而且忍啊，叫做幽忍妄想。佢幼耳精明，暫不遙處靈行常者。是醫生不出見聞覺知，若實精真就不容疾妄。何因與等曾於昔年睹一奇物，經歷年歲憶忘虛無，於後忽然復睹前意，記憶遠緣曾無遺失。得此精妙，暫不言中念念受分，有何酬算？阿難當知，此暫非真，急流水望如恬靜，流得不見非是無漏。若非想完就令就妄集非六根扶浪开合，此之妄想就无时得灭，故现在见闻觉知中惯习机执暂了落，妄想虚无第五经宝就未制经想。咁此一段经文啊，就是第二个第五科啊，咁亦即是五音法之中咁啊，最後呢個息音就係説明呢個息音咧，為是個顛倒妄想。咁啊，如果總而議論啊，五音咧聰明佢就顛倒。咁啊，現在息音稱為顛倒妄想咧，就係若佢迷真起妄，咁啊真妄和合啦，有此個第八阿賴耶識啊。名為他的根本是顛倒，他幼與精明就暫不遙處。精明是純一無雜，他就精，此識能夠普遍照了之法，他就明了。暫不遙處就是說明此個色音是如同止水不濁，名為他的暫。咁啊，五根對境唔能動然不分別，名為叫做暫不遙處。咁啊，由於不遙動啊，所以説佢為佢就恆常者，就個涉生滅啦，係影真啦，係離世啊。咁啊，説佢話恆常，就醫生不出就見聞覺知啊。咁啊，呢個色音在我哋呢個色身之中咧。就唔離不開呢個見聞覺知，咁啊即是前個五根啊。嗱，咁啊前五根屬於八色嘅見分，嗱咁啊第八色嘅見分咧係遍於我哋嘅五根門口啊。嗱，咁啊點解佢又唔講呢個二根咧？就是、因呢個二根係歸於呢個行音所結。咁啊上文曾經講過，佢話二根。就雜亂之啊！嗱，咁啊，既然係雜亂之，當然就唔係屬於恆常。所以恆常兩個字咧，就係指呢個六根中嘅前五根啊，佢對境照了，在未曾落分別之前，我就叫佢咧恆常，係叫佢就不生滅。所以上來第二卷文中所謂十。翻辨辨啊，有十辨经文，咁辨论发挥显明呢、这个眼根嘅辨性，就系动系无书卷，说呢个眼根辨性啊系常住，系不生灭，说眼根嘅辨性咧系无所还啊。所以文中又讲佢话执之以心系本妙明净。嗱，咁啊眼根见性系如此，咁啊其他四根咧都亦如是啊，所以就读翻辨见文中，咁啊指此个眼根见性就系依他起性啊，所谓大妄显真系如第二月，系近于真月，十五同妄想啊，同呢个水中月一样。嗱，咁啊见性。既然是大妄顯真，只要一念覺悟，咁啊頓斷此妄啊，咁啊即見性就是不生嘅本體啊。好似我哋一個人，佢因為捽嗰隻眼， 佢就见到新月嘅旁边有个第二个月，咁啊，若然你唔捽嗰只眼咧，其实的第二月啊，就系呢个新月，所谓互相咧就好接近啦，所以说呢个前五根咧，如果大望显真呢方面嚟讲，就系依他起性啊。你若能一念觉悟，了达依他而幻啊，不起一念妄觉，咁啊即于他当下就系完成实证啊，系不生不灭，无上菩提。咁啊，所以第七识嘅行音系完全遍计所执证啊，就如同啊呢、这个水中捞鱼，点样可以捞得上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第七识既然全接遍计执证啊，是属于生灭，那么既然彻底生灭啊，又怎可以能够妙契啊这个不生不灭的特果菩提？所以在这个言物言经里面说，我说执我名为他的意啊，又说意着诸趣，又说掩意攀缘，执我我所。咁啊，在圆庄法师啊，呢、这个八色批举颂里边，佢话：佢话行审思量系我相随，咁啊以此证明咧，咁啊此个行音嘅七色啊，与呢个湛精明之体系有天渊之隔。就一系生死根本啊，一系属于涅槃根本，一系波澜，一系如情绪啊。所以唯识相中你讲啦，佢话七浪就八情啊，嗱第七嘅行音如同呢个波浪生灭啊，嗱咁啊第八嘅色音咧，呢、这个阿赖耶色咧就系、是、属于情极不动，所以话七浪系八情。佢话若实真经就不用杂妄啊，嗱杂妄即是系妄执。咁啊，既然稱為佢做精明，係暫不搖處，咁啊應該就屬於真相之真，唔應該咧係容納呢個妄執啊。咁啊，但係點解我哋呢個第八阿賴耶識啊，呢個識音啊，佢就會容納啊呢個妄執咧？佢話何因與等？佢話曾於昔年就睹一其物，經歷連續。忆忘虚无，于后不言，就复祖前义，记忆远言，就曾不为失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正正式式解释所谓能容妄执，亦亦即是用事实咧来到证明啊，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咧系能容妄执。佢话何因与等？佢话有乜嘢嘅因缘？你哋再会嘅大相啊！佢话曾于昔年就系往昔咧多年啦。佢话睹一奇物，咁啊睇住一件啦。佢话好奇怪嘅事物，佢就经历年岁啊，佢睇过之后，咁啊直到现今咧都唔知多年，唔知几多个岁月啊，即系等于话时间好长啊，说不定啊几十年咁长。佢哋忆忘得虚无啊，直情咧。对于呢件事谂都唔会谂佢噶啦，而且简直咧已经系忘记咗呢件事添噶啦。我话忆与共忘啊，两样都冇咗。但系于后就忽然佢复到嘅前意啊，咁啊后来咪突然间咁啊有一个时期啊，佢会变翻咧从前嗰一件奇怪嘅事物。但是记忆的远而曾无的遗失啊，而他能够记得呢是清清楚楚，他一啲都不会遗失到啊，那么一啲都不会忘记的如在眼前，那么此就用事实呢来到证明这个第八阿赖耶识这个色音啊能够容纳这个妄执。他说执子精了暂不摇中，佢念念受分会有何筹算啊？嗱，咁啊，前十五根所谓精明暂直不摇之处，即是色音， 咁啊，此嘅色音连连之间啊，受嘅前七种色之所分业，咁啊，说明第八色佢本身自己唔作业啊，但系佢能够受业，能够受呢个前七种色之所分业，咁啊，好似一件衣服，佢本来无香啊，但系佢能受呢个香气之所分业。咁啊，第八色音亦如是啊，本无生灭，因为受前七种色之所分灭，咁啊非生灭咧，系似得咧系有生灭。嗱，咁啊如是讲咧，就唔系话讲呢个八色嘅本体系生灭，因为八色嘅本体即如来藏性系常住不生灭，现在话说佢啊似得生灭咧。就因为佢受呢个前七种色知识分染呢方面嚟讲咧，系说佢生灭。嗱，例如一个镜，佢本来系冇呢个尘垢啊，但系佢因为能受分染故，咁啊佢过得两三日啦，咁啊呢个镜面就有尘垢啦。又好似一个净气啊，佢本来冇气味，但系佢能受分染之故啊。你装种种物在它里面，咁佢就有呢个腥嘅或者系酸嘅种种嘅气味。咁有何愁酸呢？就系说明前嘅七种色，所谓连连生灭嘅影子都落在呢个第八阿赖耶识之中。咁啊，一日之间已经系连连如此啊！都唔知有几多个生生灭灭，唔知有几多个天变流转啊！咁啊，流入于个第八阿赖耶识之中，又何况啊？所谓经念累劫啊，我哋念念生灭不停，所有嘅种子留在呢个第八阿赖耶识之中，我话有何嘅求算啊？呢种嘅数目呢，你想算？都算唔清咁多嘅生生灭灭留于呢个第八阿赖耶识里面。嗱，咁啊始终有个问题。嗱，如果话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咁啊无生系无灭啊，咁啊点解起信论佢就讲生灭不生灭和合啊，名为叫做阿赖耶识咧？嗱，咁啊我嘅答案就话第八阿赖耶识嘅生灭。是很明细的，不单是凡夫不知道，即使出的三圣全人呢，也不知道这个第八式的生灭明细境，也只有圣道之法或者奋进中道理体的地上菩萨，那么才可以见得到这个